好不再见面，坐在结尾的店，我一个人点了一杯想念。 到了明天，只能让爱擦肩，两个人的笑脸，天亮前变成泛黄的照片。身边 寂寞在蔓延， 视线 被泪水模糊焦点， 把我爱你留在了心底，放在了窗边。 到了明天，你就离开我身边。到了明天，独自向流星许愿，下一场电影到万劫片。 我们的坚持，永远睡的音乐， 碎了一地的诺言，拼凑不回的昨天。可我仍期待奇迹会出现。No。回忆还未实现，一瞬间感觉你就在眼前。 我身边寂寞在蔓延，这视线被泪水模糊焦点， 一句我 爱你深深留在了心底，放在了唇边。 身边， 到了明天，独自向流星许愿，想一场电影，打完切片。我们的结局，应验谁的预言？ 碎了一地的诺言，拼凑不回的昨天。 可我依旧期待奇迹会出现。 Oh no， 而你离去，想你，其余泪。站在路灯下面，冷清的街边， 那个曾相拥的。